无理冲击我心碎，前景没法打算怎么，谁会偷生远方里，每次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，前方或会一生奔波，无悔这一生经过，终有那心水再通，对一切话别，无意再远走他方，没有泪怎么？谁会偷生远方里？每次记忆哭笑，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，无意对一切话别。却远走他方，没有泪。